哎，你别不理我呀喂，比你小怎么了？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李琴说，你给我站住。 哼，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有仆原著，攻心为上并集乱投你，演播蓝山梦，第48章，想你。 晚上吃过晚饭，李琴叔换好了衣服，打算去泡温泉。度假山庄里每个房间外面都有一个单独的汤池，但是很小，基本上只能待得下两三个人。再往外走就是比较大的汤池了，一般人数会多一些。大多数人呢都是在室外的汤池泡，只有部分小情侣会留在室内单独的汤池里。袁子峰去哪儿倒是无所谓，李琴叔不是很想和别人共用，就留在屋子里。他有很轻微的洁癖，平时倒是看不太出来。袁子峰试了试水温，直接把衣服脱了坐下去。李琴叔在旁边看了会儿，突然道， 哎，我们俩会不会有点挤啊？ 袁子峰看他一眼，直接戳破他的心思。 我又不会对你怎么样。 袁子峰。 袁子峰扯了扯嘴角笑了。 叔，你下来呗。 他的尾音微微往上转，隐约间带着点撒娇的意思，听在心里竟让人心尖一颤。 李琴叔无奈地叹了口气，哎，拿他也没办法，便干脆也跳了下去。 温水溅到袁子峰的脸上，他嗷了一声，伸出手一把握住李琴叔的手腕，往自己的方向一扯。李琴叔连忙喊道， 打住， 说着将自己的手抽了回去。 袁子峰，你老老实实在那边，别瞎动弹。 袁子峰特别委屈的不动了。李琴叔终于放松地舒出一口浊气，双眼微合，靠在岸边缓慢地坐了下去。袁子峰也不动弹了，他捏了捏自己的眉间，突然觉得有些困倦，别说泡泡温泉还真挺舒服的，觉得一整天的疲惫转眼就烟消云散了似的。他忍不住轻轻叹道， 哎呀，是挺舒服的啊， 是吧？你们学习辛苦了，是个来泡泡，不过泡完回去真得认真学习了，如果你不想读高五的话。 袁子峰懒得搭他这又一次说教，用水浇了浇自己头发。 哎，李琴叔，你跟我说一下你的高中时代吧。 嗯， 挺想听的。 李琴叔和李雨锦的高中，他才不过是七八岁的小屁孩，虽然记事儿记得挺清楚的，但是他根本没有接触太多外面的世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自家的院子里玩小风。 李琴叔顿了顿，似乎有片刻的犹豫，但很快他开口道， 嗯，我没什么好说的，就是普通的高中生而已，不过你小舅那时候挺厉害的。那时候学校里刚开始流行学生会，他就是学生会主席，而且蝉联校草六年，初一到高三都是在那里读的嘛，女生可喜欢给他送情书了，我和他关系不错，所以都让我给他送。 李琴叔似乎陷入回忆，眼神都变得温柔起来。 不过他们真的是找错了人，每次我把情书递给他的时候，他都会发一通大的脾气，让我把情书撕了扔了。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 和他在一起了之后才明白过来。我觉得情书都是女孩子的心意，不好随意对待，所以就把所有的情书都收了起来，拿一个盒子装着。结果有一次被他给发现了，这一下可真是不得了了，自己气得半死不说，我和他还冷战了近一个月，一句话都没说。 那你呢？没有人给你写过情书？ 哪能呢？ 李青书笑了笑，用温热的毛巾搭在自己的额头上，微和的双眼往下一瞥，轻声道： 我这样的人除了厉雨锦应该不会有人喜欢吧。 其实李青书有点自卑，他从小到大都是如此，虽然他没有同任何人说过，大概是因为性子比较温和的缘故，从小到大女孩子都和他玩得比较好，可从没有哪个女孩子对他告白过，大家估计都把他当成那叫什么来着，这闺蜜，对，都把他当成闺蜜来着。傻逼。袁子峰掐着他的下巴往上面抬了抬，半眯着眼道：哼，说不定有人给你写情书，但全被厉雨锦给掐了，他那人能干得出这事儿？李青书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没接话。汤池里的温度不断地上升着，不一会儿袁子峰就觉得这水热的他浑身发烫了，他本来就是体热的人，泡多了反而不好，于是跳出来：哎，太热了， 多泡泡对身体好。 哎，李青说，把你手给我，拿过来。 李琴书一脸奇怪，但还是将自己的手递了出去，他的手仍然是冰凉的，大抵是汤池里水抵不过他们室外的低温，泡了这么久竟然都没热起来。冰凉的触感被袁子峰握在手里，他上下左右来回搓了好几下，李琴书的手掌竟然有了温度。 哎，你泡这么久都没热啊，我一搓就热了。哎，干脆你别泡了，我来给你搓吧。 这简直是明目张胆的耍流氓啊。李青书飞快地缩回自己的手。 进去写你的作业，小屁孩一个，话倒是挺多。 他有些促狭，眼里闪过几丝慌乱，尽管稍纵即逝，却被认真关注着他的袁子峰捕捉到了。他站直身体，若有若无地笑了一声： 好呀。 然后把浴巾往自己的肩膀上一甩，特别骚包地往里走。他只穿了条泳裤，修长有力的赤裸双腿在李琴书的眼前来来回回地晃着。袁子峰虽然不健身，但他平时喜欢打篮球，也喜欢跑步，所以身体匀称修长，结实精瘦，不算很白的皮肤看上去非常有男人味儿。尽管他还只是个十八九岁的小屁孩，可看上去还是蛮成熟的，一点也不幼稚。当然了，李琴书心里比谁都清楚，袁子峰这心理年龄绝对不超过16岁。 好看吗？ 走到门口，袁子峰才微微侧头看了眼李琴书。李琴书飞快地闭上双眼，假装自己在认真地泡温泉，根本没搭他的茬。 哎，就这一次机会啊，过了就没了啊。 说着迈开腿往里面去了。李琴书的脸颊被汤池揪出绯红的颜色，他抬起手摸了摸自己的脸，还真的是在发烫。 哎，这都奔三的老男人了，居然还被个十八九的毛头小子撩得有那么一点心动。果然，年轻的肉体 永远都吸引人呢。 李天书并不把这些微的心动归根于喜欢或者爱，他认为这是人性本欲，欲望这种事是挡不住的，可是却能够压制。一个长得不错，年纪又小，还挺会说话的男人在你面前聊几句，总归会心动的，不管他是谁。大门紧闭，李琴书一个人躺在汤池里，有些迷迷糊糊地打着瞌睡。他有点困，毕竟在此之前为了新刊熬了好几个夜了，好不容易才把新刊赶到预计时间做出来。李琴书一只手扶着自己脑袋，微微偏着头打算睡上一觉，可他刚一闭上眼，手机铃声就响起来了。李琴书一把捞过来，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陌生的号码，但他知道打电话来的人是谁。这段日子李雨锦总给他打电话发短信，他拉黑一个，对方就又换一个新的号码。哎，李琴书真的有点烦不胜烦呀。他其实挺怕接触李雨锦的，他怕自己心软，所以尽可能的减少和对方接触的机会。可李雨锦呢，显然想要的就是他心软。手机铃声不知疲倦地叫了三四次，李琴书叹了口气，到底是按下了接通键。 小叔，我晚上有点空闲时间，晚上一起吃个饭。 我不在市中心。 你在哪儿？我来找你。 楚小姐知道吗？ 李琴书垂下眼，被打湿的睫毛看上去又黑又翘的，他用手指抠着边缘的缝，连日以来的疲倦将他淹没了。 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月15号就是你们的订婚宴吧？ 小叔，我很想你。 这四个字几乎是瞬间让李琴书溃不成军了。他只觉得自己一直以来被强硬外壳包裹的心脏瞬间被颗子弹打得四分五裂的，他的手指微微一抖，张了张嘴，竟然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这段时间我一直都在思念你，无时无刻，可你不愿意理我，连我想你的时候你都不知道。 李雨锦，你真的是很少说这几个字。 李雨锦的感情是很内敛的，他一向只行动，很少说话，诸如我爱你，我想你这样的字眼，十多年来李金书甚至一只手都数得过来他到底说了多少次。 我们复合吧。 李雨锦压低的声音带着妥协。 小叔，我在家里等你。 李琴书突然觉得可笑至极啊，他们在一起这么多年，李雨锦何曾有过如此低声下气的时候，可如今却……哎，他挂断了电话，倒不是拒绝，只是脑子很乱，需要仔仔细细地理清楚，才能够想清楚自己此刻到底是怎么想的。尽管从来不肯低头的李雨锦对他低声下气去了，但他不想如此儿戏就决定自己的感情生活。 宝贝儿，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哼，别走开啊，下集更精彩哦。